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今天清晨聚集众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让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福气，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借着三一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今天能够坐在一起来听取你自己不配的仆人的所传讲的信息，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你赐下真理的灵在我们中间，你自己亲自借着不配仆人的口来向众弟兄姐妹说话，让我们能够从今天的教导当中能够学习到你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让我们每天我们全人都能够在世上能够见证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圣灵的工作。保罗在他的所有的13个书信里面，他讲到有关于智慧这个字，他一共有讲41次。那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他讲到有28次，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将近有1/3的这些文字是讲到有关智慧的。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教会保罗发现他们有个问题，他们只是追求这个世界的世上的智慧，那他们这么高举世上的智慧，以至于他们来追求这些世上的教会里面的这些领袖，而不追求这个神的智慧，把一切的荣耀归给这一位神。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心意是要哥林多的信徒们能够知道，这些世上的智慧只是短暂的，只是这个人的心智所累积的。我们知道这些世上的智慧是用眼睛看，是用耳朵听，是用心里想而得到的。所以在座当中有很多都是知识分子，你都是学位成长，成友都是有很高的这种层次的。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是靠什么？主要我们是靠我们耳朵来听老师的讲话。或者是我们用眼睛看他在黑板上写的字，那这些知识到了我们脑子里头，我们用心在想思想，那我们就得到了这些东西，是称为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智慧。那神的智慧我们就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耳朵用我们的眼睛来得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要靠圣灵的工作和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这些爱神的人能够明白神的智慧和他的计划于万一千万分之一。为什么我说千万分之一呢？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智慧是无限，他让我们能够明白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在圣经生命记29:29里面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那明显的事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救恩的计划。那这些事情并且包括在旧约里面的这些律法都是神已经显明在我们的前面，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也是属于我们子孙的。所以我们都要靠圣灵的工作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呢，很可惜福音派很少讲到圣灵我们常常说到神的工作，我们看到我们也思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些事情，但是一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有点担心，怕说的太过分了变成灵恩派了但是呢，我们 福音派我们仍旧是要讲圣灵，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工，我们做神儿女的，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很难能够得到神的心意，很难得到神的教导。所以我们知道，特别是我们今年我们是在思想怎么样把那个生命能够建造起来，那这都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的工作。那约翰福音里面称圣灵是保惠师啊，这个保惠师的意思呢，有安慰，有保护，有勉励啊，有这个辩护、代求、辅导啊，是一个中保的这个工作。那好像这个名字呢，保惠师呢，就好像是一个在法庭上的，你如果你出庭了啊，有一个这个辩护律师陪着你啊，来安慰你，来替你说话，来替你辩护，来为你代求啊。所以这一个保惠师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工作啊，不只是教导我们能够认识圣经而已啊，他也帮助我们能够生命能够得到成长，也帮助我们能够把教会能够建立的稳固。所以在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主耶稣他完成了救赎以后，他就复活升天了，那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享受他的荣耀。那神在同时呢，也差派圣灵保惠师来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也在教会里面来做教导，来做安慰劝勉，来做监督的工作。那圣灵也同时赐下这个恩赐给我们啊，圣灵也告诉我们如何的能够在神的旨意里面能够得到成长，所以也借着恩赐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工作是全方位的啊，他有特别大的能力来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只要愿意接受顺服，接受他的引领。那圣灵也有一个特性，他愿意住在这个信徒，是一个圣洁，一个被倒空的这个圣徒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受洗以后，他虽然有这个圣灵的同在，但是呢，慢慢的他就没有这种感动了。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受洗，他在决志信主的时候，确实有圣灵的同住，但是呢，他没有把他的心中按照圣灵的意思能够清理干净啊，把自己能够所有的这些心里面的这些杂质给倒空了。那如果心里面仍旧是有很多的污秽在里头，圣灵就不和我们同工，圣灵就不愿意继续的来向我们说话。打个比方说啊，我们很喜欢住在一个窗明几净的家里面，对不对？纵使不是五星级的这种的房子啊，干干净净的，我们也会住得很舒服。那你如果搬到这个纽约的一个这个很污秽的 apartment 里面啊，你到晚上半夜起来说把灯一开，发现这个满地的这个耗子啊，这个蟑螂啊都跑了，那这样脏的地方你怎么会愿意住呢？对不对？你必然是住在里头很难过，甚至你要决定要搬到另外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同样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心里面整理干净啊，我们继续的有一些垃圾堆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圣灵就不能够在你的心里面来做充满的工作，他只能够站在一个小小的角落，有一点微小的这个声音来向你来劝勉，但是整个心里面如果你堆积的其他的东西，圣灵就不能够和我们同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是一位这个第三位的这个神啊，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他在做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和他完全的配搭，一定要完全的和他配合， 不然的话圣灵的工作就不能够全然的展开出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灵他在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们和他抵触我们亵渎的时候，圣灵这个神会大大的惩罚我们的。在这个马太福音三章十二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他在用圣灵的能力在医治一个在赶鬼，那结果法利赛人说他是用鬼王的能力在赶鬼。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明明知道耶稣他是用圣灵的能力，因着他们的私心这样污秽，这样的亵渎圣灵的工作，把圣灵的工作说成鬼王的工作，那耶稣说今世来世这些人都不会得到赦免所以我们只要亵渎，我们只要干犯圣灵的工作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罪，连神都不会赦免我们。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有人说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都是圣灵的工作，那其实使徒行传可以另外称它做圣灵行传这是一个形容。那又有人说主耶稣升天了以后地上有了教会的建立，那在他还没有再来以前，这个应该是称作教会的时代，那这个教会时代呢也应该称作圣灵的时代，因为圣灵在这个时代里面他掌管一切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圣灵的工作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那圣灵在信徒的身上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呢？那按照保罗所说的，在第十节跟十二节里面他说圣灵做启示神的事情的这个工作神我们知道他要借着福音使世人都能够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那他这个旨意呢在以前是隐藏的直到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那在这个恩典的时代才能够显露出来。那即便如此，在当时呢也是一个非常这个艰难难以明白的一件事情。好像在约翰福音三章八节里面，记不记得有一个尼哥底母他来这个来向耶稣基督问这个一些问题我们跳到这个圣灵的启示。那在圣灵的启示里面那个尼哥底母来问耶稣的时候，那耶稣告诉他说有关于圣灵的事情。那在约翰福音三章八节里面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我们知道他是一位拉比的身份拉比就是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个教老师他也是这个犹太人公会的成员之一，犹太公会有七十个人整个国家里面只有七十个长老在公会里面，他就是公会的成员之一所以他的身份是非常高的，以他的学识以他对圣经的认识，居然耶稣说关于重生的事情关于圣灵的事情他都听不懂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但是呢耶稣说这个圣灵就好像风在吹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面在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风跟灵是同样的一个字的风 是同样的，跟灵是同样一个字。甚至呢，在新约里面，这个希腊文，它的风跟灵也是同样的一个字啊。所以讲到风的时候，就很像这个灵在工作，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风是怎么样吹的啊。风吹过来，你能不能看得见？你只有凭感觉，你可以感觉到这个风在吹你，对不对？可是你看不见这个风的结构。那灵也是一样啊，灵在动工的时候，神的灵在动工的时候，我们也看不见他在动工，因为我们的肉眼我们是看不见啊。所以尼哥底母他虽然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但是呢，对于这个重生跟圣灵的事情，他居然他不懂啊，需要耶稣基督来亲自来向他来解释。那后来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同样的情形啊，这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他在讲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话一讲出来，这些门徒听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因为耶稣是讲天上的那个层面，但是他的门徒呢，听着是地上层面的事情啊，所以在中间他有一个差别在那里，永远不能够接上，这是需要圣灵的工作的。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两个门徒在那边走路，对不对？那这个两个门徒也不懂这些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发生的事情。那在路上呢，耶稣就把律法书、先知书上面指着基督的话都讲解给这两个门徒听了啊，这两个门徒一听耶稣的讲解，才茅塞顿开，才能够明白，清楚明白，神原来是有这样大的这样的计划啊，在这个世人的这个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神的思想，普通的人怎么会能够明白？不能够明白啊！耶稣在世的时候，需要借着耶稣的这种的智慧来讲给他们听。那耶稣基督他回到神那边，那谁来讲解呢？就是要靠神的灵啊，只有神的灵才能够彻底的明白神的心意，那把神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人前面来启示开来。那我们知道人的心思啊，在人的心思上面，也只有人自己的灵能够明白自己心里面的事情。我站一个人，我不能够看透他心里在想什么，因为是另外一个人，他自己他的心思意念只有他自己明白。同样的，神的心思意念、神的旨意，也只有神的灵才能够明白啊，也只有神的灵才能够把神的旨意来向我们来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需要圣灵来启示神的事情。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里面啊，主耶稣说，只等真理的灵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我们看到圣灵他进入在我们的心里面，他要引导我们，引导我们。圣经里面是说明白，其实另外的一个意思是应该进入啊，圣灵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好像你可以有一个意象，好像在一个图书馆里面啊，你进入到图书馆里面，各式各样的智慧都在你的眼前，你可以寻找。可是今天的图书馆是开放的图书馆，跟40-50年前是不一样的啊。图书馆在那个时候，图书馆是怎么样子？好像一个银行的柜台一样啊，都是封起来的。那你要借一本书的时候，你要送个条子进去，图书馆的管理员呢，从书架上把书拿出来，然后再借给你看。你不能进到图书馆的书库里面，那里不是属于你在的地方。但是后来图书馆 全部都是开放啊，你进去所有的书都在你的面前。那你如果从来没有进过图书馆的人，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图书馆的馆长啊，带着你，他介绍你我们的书是怎么样的分类啊，你要找什么样的这个 reference， 或者是你要借什么样的这个历史的书，或者是其他的啊书，你都可以从哪一个地方去找去。他还介绍你一个 system 啊，从电脑里面你把一些需要的东西你一打进去啊，所有的书都会出现出来啊。这就是圣灵在那里啊，告诉我们啊，他把神的意思都能够显示出来，把神的计划、把神的内容都能够告诉我们啊，能够让我们能够得到神为我们所预备这一切的好处，好像我们进入了天国的宝库一样，到处都是宝贝，圣灵就是一样一样的把我们指向我们需要的地方，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所以圣灵在信徒上第一个做的是把神的事情给启示出来，圣灵第二个事情所做的是他教导我们属灵的事情啊，圣灵他要教导我们属灵的事情。那神的事情是要用神的话来传递的，来教导的，不能够用世界的智慧来，世界的话语来做的。因为当你用世界的智慧、世界的话语来做神的事情的时候，圣灵不跟我们同工，那这个事工的果效呢，就是非常差的。啊，我记得我以前啊，在一个这个团契里面，这个团契是非常很小的一个团契。那这个负责这个团契的人呢，他们不用这个十字架的真理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啊。他有一些人，他们用什么方法？他用世界的方法。他说这些人呢，我们要传福音的人都是在世界上，所以呢，他去图书馆里面去借了一大堆关于这个基督教的书籍。那这些基督教的书籍呢，是一些不信主的人所写的啊。他说我要看这些书，看了这些书呢，我才明白他们心里面想什么，从他的心里面想什么呢，我再跟他传福音。那结果这种的做法呢，是非常的失败啊。他把那些书翻来翻去，这么高一摞书他天天在看，结果呢，不但福音没有传，他自己也离神越来越远了啊。因为他看的那些东西对他没有一点好处，那些书籍都是对于这个基督教对于神的国度都有不同的意见，都有不同的看法，他越看自己越看糊涂了，把真理都忘了，结果呢，离神越来越远啊。所以我们看到用世界的智慧、用世界的言语来做神的工是非常失败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圣灵呢，就好像一个老师一样啊，他曾经把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在地上对门徒所说的一切话，他都解释给他们听楚啊，给门徒听了，又使他们明白耶稣话语的意思啊。所以在约翰福音14:26里面，耶稣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你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你们想到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啊。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跟这些门徒说的这些话语，我刚才讲的他们都听不懂，因为讲的都是不同的层面啊。耶稣是讲属灵的事情，他们听的拿世界的事情啊，属世的事情来接受，就非常的 confuse。 但是呢，当圣灵保惠师来的时候，那圣灵保惠师就会向他们解释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什么时候对你们所讲的话其实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时候门徒他们听懂了，他们知道了，因为是圣灵的工作来向他们指教。所以我们看到四福音能够写得这么清楚啊，虽然是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来把耶稣基督的事情都记载下来，但是呢，因着圣灵的工作， 好像把耶稣基督的所行他所说的话好像这个四维空间一样，把一个活生生的基督在众人面前显示出来，从不同的角度把耶稣基督给显示出来。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让这些门徒们虽然是在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几十年以后他们仍旧能够把耶稣所行的所做的所说的能够清清楚楚，没有一点差错的能够写出来。这都是圣灵在做他该做的工作。那今天呢，圣灵也是一切愿意领受基督话语的人的教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还有各种属灵的书籍的时候，那需要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那我们要求他让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这些计划我们都能够清楚了明白。因为什么呢？有圣灵给我们做工我们看到神赐给我们这些是非常的丰富的，是非常的这个富足的他赐给我们这些东西，他都放在他的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不求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圣灵没有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不见，那我们就不能够去支取神赐给我们这样丰富的这种的应许。那如果我们不支取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就不会属于我们所以我们要真是要这个向神来求取，向圣灵来求取这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些丰丰富富的恩赐我们只要能够愿意求的时候，神就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那除了圣灵自己他在动工以外，圣灵也借着他的言语来教训人让接受的人呢能够继续的来教训其他的人。所以呢，神的话呢就可以一代一代的完整的传递下来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里面，这个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你在许多人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看看保罗在这里的教训是要把神的话从圣灵感动他的话来教训其他的人从圣灵感动了保罗来教训提摩太提摩太把这些话语来交托给那些忠心的人，那忠心的人呢来教导别的人保罗现在讲的一共有四个 generation 四个 generation 把神的话语一代一代的完整的传递下去这都是圣灵在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保罗说，只有用圣灵的话向属灵的人来解释属灵的事情，这样的解释才能够完全的被这些基督徒所接受。把圣灵的话向属灵的人来解释属灵的事情，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神的话语才能够被高举，接受的人才会欢喜快乐地说，哎呀，神是这样的丰富的赐给我们，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你会感激的，你会很欢喜快乐地接受所以我们看到属血气的人，就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听到我们所讲的这些福音的好消息，他们已经心里面已经定了心了，觉得这些东西真是是愚拙的，是很笨的事情，怎么会有用呢？他就不愿意会接受当我们跟他们讲的时候，就好像鸭子听雷一样这打一个雷，鸭子也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以为只是一个噪音在那里好像你把珍珠这么好的福音你丢到猪的前面猪只是拿它的泥脚把这个珍珠一踩，都变跟泥巴混在一起了，根本对他们没有果效所以我们看到只要有圣灵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帮助，那一切属灵的人都能够借着属灵的话得到属灵的教导。那圣灵呢，进一步的呢，能够光照使人能够成熟啊，圣灵能够光照这些信徒，能够让我们能够得成熟啊。我们知道在属血气的人，刚才说了，他们拒绝神的救恩的邀请，他们藐视神的智慧，那自然呢，他们就没有福气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了。那其实呢，圣灵也会让他们看到一些东西啊，借着圣灵的光照会让他们看到的。看到什么呢？他们看到他们的罪，他们伤害了耶稣基督，他们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把耶稣基督的义啊是因着他们的罪而造成的啊。然后呢，他也因着这个这些撒旦的作为啊，审判了，受到同样的审判，那他们要自己责备自己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义啊，这个罪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罪是因为世人他们拒绝了这个神的这个救恩，他们拒绝信耶稣是基督，那这是一个罪。那为义是什么呢？义就是完成了，就是耶稣基督他完成了代罪的这个使命。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代罪的使命，他以他的义来代我们，取代我们的不义啊。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啊，耶稣基督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就回到天上去啊，所以他就得到了义，他也得到了父神的悦纳。那为审判是什么呢？审判就是因为世界的王啊，已经这个时候接受了审判，他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啊，他受了审判。那这如果世人还在跟随这个世界的王的时候呢，那他们就会啊得到同样的下场啊，跟撒旦一样同样的下场。那到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会自己责备自己啊，他们的瞎眼。他们这样糊涂跟随了撒旦啊，所以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让人能够看到自己的光景。这些世界的人看到，让这些世界的人看到他们自己的光景。那属灵的人就不一样，属灵的人呢，他们既然有了圣灵的内助，圣灵的指引啊，他们就能够看透这些属灵的事情。那保罗说，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了他。那这个保罗说的能够看透万事是什么意思啊？有一些基督徒啊，他有很好的这个观察力，所以他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能够看到这个事情的内情。那有人一听到他这样一讲，他说，哎呀，你这么厉害啊，他说，那这些人他有的时候会吹嘘自己啊，他说，是啊，这个圣经里也讲啊，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嘛，所以我也能够看透万事。其实呢，不，圣经上不是讲那个意思，怎么会属灵的人什么事都明白？你好像你自己就变成一个这个活动的百科全书啊，你又是未卜先知了，其实没有这回事的。保罗说的看透万事呢，其实是看透，能够看透属灵的事情以及属血气人的事情啊，这是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看透属灵的事情，也可以看透这个属事属血气的人的事情啊。因着圣灵的帮助，我刚才说了，他可以，我们可以看透神的旨意啊，神要托付我们的，神要叫我们做的事情，那这一方面的事情我们知道了。那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也是属血气的，所以属血气的人所思想的事情，我们也曾经经历过，我们也会知道。所以这才是保罗所说的，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那什么事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呢？那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不是说其他的属灵的人 能够看透他或者是怎么样，不是的。保罗是说，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这些世人看不透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去做。所以这是有差别的。属世的人，他们看透看不清楚为什么基督徒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会觉得说这些基督徒实在是非常愚蠢，怎么这么不这个通情理呢？打个比方说，我以前我住在我读神学的时候，我住在这个纽约我住在 Flushing， 你们知道 Flushing 都是很多中国人在那里。那中国人有一个问题，就是特别不守这个规矩。那当然美国人也有，不过我在发现，因为中国人都是很多中国人在那里，我就看到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有这个红绿灯啊，有行人走路的灯亮的时候，红灯的时候，这些行人还是一样闷着头就走过去，他们根本不看灯的我发现我们 Madison 还挺不错的，这个行人灯快要灭的时候，他倒数10、9、8、7，一直到3、2、1，这个时候这个灯就换了。那所以你走在这个路口的时候，看到已经跳到2跟3的时候，你就站在那里等喽，等下一次。那纽约它不一样的，它这个灯一亮的时候，你就是不要走了。可是呢，很多人几乎99%都是照样，他们不看，照样走。那我就是觉得说，既然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又是一个神学生，起码这个政府的规则、交通规则我要遵守。所以呢，这个红灯一亮的时候，我就站在那里，我就站在那里等等这个行人灯亮，我才过去。那有很多人后面都在推我，都在都继续往前面走，有的还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彪子站在那里？怎么他不动呢？我住在那里4年中间只看到一个人，这一个人是跟我一样的，他也站在那里不走，他不但不走，而且还骂那些这个走红灯的人。他说，你们这些人啊，真是丢我们中国人的脸，怎么到了这里人家红灯亮你还照样走呢？这个人他讲的是始祖的北京话，所以我知道他是从国内来的，所以我非常钦佩他。那可是我那天我也是很忙，我也没机会跟他这个坐这个站在那里跟他谈一谈。那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就要有这种勇气虽然世人在那边都不遵守规矩了，我们基督徒还是要这样做。特别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当我们真正的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荣耀我们的神有的人他们在交税的时候他们都是按照这个应该做的去报他这些爱主的人，他们奉献都超过10%的，20%都有。那这些人呢，当他们去报税的时候呢，他们会很有这个机会会受到 IRS 的这个 order。 为什么呢？当他报了这个20%的时候呢，这个 IRS 的那个 computer 在 screen 的时候就会把它给抽出来了。因为什么呢？一般的美国人他们不会奉献那么多，那等他报这个20%的时候呢， IRS 就会问他了，你把你的这个所有的奉献的这些资料你拿给我看一看，到底你有没有报足了你说的20%只要我们把这些收据都加起来给 IRS 一看，他们也没有话讲，他们会说这个基督徒真是笨，怎么他奉献20%，他是不是神经有问题？但是呢，这些爱主的人他们知道神国的需要，他们愿意把神所赐给他的一部分来奉献给神，让神的国度能够更有效的，能够更有果效的来传福音，这是他所愿意喜欢见的事情。但是世人呢，看着他就是很有问题、很怪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属世的人，他们就是看不懂，他们看不透一个属灵的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属灵的人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圣灵内住 有圣灵指引的基督徒啊，他会过一个敬虔、一个谦卑、一个顺服的属灵的生活。因为只有这样的生活，圣灵才会和我们同住，圣灵也会在我们里面能够得到他的充满。那圣灵光照我们呢，也让我们在光中能够清楚地看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要在他里面能够成长、能够成熟的。啊，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里面，神要我们要长成基督的身量。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里面，我们说要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啊，所以当基督在想什么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属神的儿女，他会从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从基督的眼光来看。啊，所以我们看到世界里面有很多悲惨的事情，我们会为他悲哀，我们会愿意去帮助他。同时呢，我们也有基督的心。基督的心是什么？他是虚己，他是卑微，他是顺服，他怜悯，他也有爱心。所以这样的心也是我们每一个真正的被圣灵所充满的人所应该有的这种的心。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长成这样的光景？啊，我们要有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要和我们同住。啊，当我们有圣灵和我们同住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在各方面，我们都会渐渐的成长，成为合神心意的儿女。那这个工作要怎么做呢？就是我们要先自洁，啊，我们要先自卑，我们要顺服。这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先要做到。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弄干净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我们五星级的这个心里面住得非常的舒服。同时呢，我们也要倒空我们自己。倒空是什么呢？就把我们的自傲、自夸和自义全部都倒掉了，啊，让我们的心里面有更多的这种的空间，给圣灵来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发展，啊，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为神来做见证，啊，这也是约翰福音四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里面讲到，啊，当圣灵保惠师来的时候，他来了就是要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啊，当时的使徒也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因为他们跟耶稣基督同起 同住，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 所讲的话，这些门徒都知道，他们借着圣灵的帮助都能够记下来，也是一代一代的都传下来，都能够为主做这美好的见证。那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啊，我们也要在世人面前能够向世人来做这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能够做到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到这一步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啊，来同心的来在圣灵里面被他所建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福气，在将来的时候，在众人面前，在世人面前来做这最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福气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居住，让我们能够渐渐的成长。主啊，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你的身量，也能够有你的心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从你的眼中能够看到这世上的需要。主啊，真是求你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命当中都能够有你的形象来见证荣耀你的名，来让世人能够看到你是在我们的心中有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成就你自己的大能。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